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随着雾霾天气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防雾口罩也逐渐走进了大众生活。目前呢，国内的防雾口罩领域却被一家来自美国的科技公司 3M 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根据中国报告大厅发布的2015年口罩行业十大品牌企业，前五名呢分别是 3M、 利顿、霍尼韦尔、优维斯和白源，其中呢只有利顿一家属于中国本土品牌。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结束了连续六日的全线上涨，一个月品种终结51日的连涨，宣告了春节前持续紧绷的市场流动性暂松一口气。当然，这也源于日前的央行祭出的一招创新工具，为几家大型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临时的流动性支持。据了解呢，此次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呢，相当于是注入了6500亿元资金，期限为28天，资金成本与同期公开的市场操作利率大致相同。市场人士也是分析，节前的流动性呢暂时无忧了，但节后到期的压力仍然不可小视。淡化 GDP 增速，注重的改革成效是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重要信号。而根据呢近日公布的2016年宏观经济数据，结构转型的效果正逐渐显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质量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2016年 GDP 总量是达到了 74.41 万亿元，增速呢为 6.7%。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快递。大学生小刘呢，用申通快递啊，从湖北武汉往北京呢是寄了一部手机，常规呢几天就能送达的件，走了20多天还没到。日前的申通快递工作人员就未及时告知丢件，向小刘的道歉。但是由于快件未保价，只能根据他提供的相关材料协商处理。但是律师认为呢，保价条款实属无效规定，申通呢应照价赔偿。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第一首歌你想听什么呢？这一时段呢，第一首歌曲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有浓浓过年气息的歌曲，来自于 Twins 和草蜢的合作，红当当飞吻。 回赠。 想不想工作发展理想，每秒每刻拼命发亮， 你要竞争继续上，偶尔需要落场，这晚放松去合唱。 祝你晒得大利大展宏图， 有位有钱人，浪漫面都住得好， 食得好做得好步步高， 春风满面而不忘边， 事业加分龙马精神学业进步， 大事兴旺心想事成有得做， 你就劲买劲玩劲来恭喜发财，你是大马 这个早晨你还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啊。怎么办，归心似箭了，因为明天呢就是大年三十了，在今天我已经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气息扑面而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聊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关于春晚陪伴我们34年了，你知道吗？春晚还留给了我们很多国家记忆呢。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春晚留给我们哪些国家记忆。话说呢，1983年第一届春晚联欢晚会开办，在34年的时间中呢，春晚就像一个老朋友吧，每年在除夕陪伴着我们13亿中国人，并且一直保持着收视率最高、播出时间最长、演员最多的综艺节目世界之最。与这些光鲜的数据相比，这34年春晚串联成的记忆，更是每个中国人的珍藏。每一年国家的大事热点都会借由春晚这个舞台呈现，那些令人骄傲自豪的，那些令我们感动落泪的，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瞬间，都将化为每个人的独家记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春晚舞台上呈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记忆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航天英雄登上春晚。你知道吗？今年呢，航天英雄可能会再次登上春晚呢。中国呢发射了神舟11号飞船，并且成功呢与天宫2号对接。而今年呢是恰逢航天事业发展60年，飞天之梦不仅是飞行员的梦想，也是宇航员的梦想，更是我们全中国人的梦想。早在2003年，神舟5号飞船上太空，杨利伟呢也成为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在04年的春晚上，杨利伟呢也是作为了零点仪式的特别来宾登场，带领着我们走进新的一年。随着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航天英雄呢也越来越多。2013年，首位女航天员刘洋也成为春晚舞台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化身为了李玉刚歌曲当中真正的嫦娥。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依旧送上歌曲，这首歌的歌名也是表达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就是回家过年吧。 过年要过年了， 红对年灯笼高高挂， 过年要过年了， 想念家中老妈妈， 过年要过年了， 给个红包吧爸爸， 起个隆咚锵咚锵，回家过年吧。 春风和暖了就上了，转眼要过年了， 桃花开了杏花放了，我的姑娘啊，穿上漂亮花衣裳，跟我回家见爹娘， 起个隆咚锵咚锵，回家见爹娘。

春花春小花。 春晚留给我们的国家记忆当中，还有一群特别的人，抗战老兵。我记得在春晚当中，一个百岁高龄的老人从轮椅上站起来，他说，看到你们都健康长大了真好，无悔我为此战斗过。他用曾经被炮弹打穿的右手进了一个军礼。我想这无疑是2016年春晚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瞬间了。而这位抗战老兵呢，叫张玉华，他参加了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不需要太多的语言，这个抗战老兵已经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担当。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回想起来，依然会为那句我无悔为此战斗过而感动的。当然除了张玉华老人，去年的春晚呢还有一个相当的硬汉节目，就是由侯勇、句号、于恒等带来的小品《将军与士兵》，这也成为当年春晚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其中呢，侯勇的一段铁血独白引起了作品的高潮。他说，我的父亲是八路，他最担心的就是我当军长之后会变成官老爷。如果每一个将军都是有血性敢拼杀的兵，中国的军队一定会无往不胜。怎么办？每当分享这样的内容，我就会变得特别的热血，特别的感动。或许正是有了他们，才让我们倍感骄傲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依旧有浓浓的过年气息，来自于香香的《新年好》。 此季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高速的新年多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舞龙灯，踩高跷，迎财神，金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乐逍遥。此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 如说声新年好，新年好，快乐的新年多热闹。无论男女和老少，穿新衣，戴新帽，大家乐乐淘淘，家家户户乐逍遥。 在2009年建国60年阅兵，2015年93阅兵中，威武的士兵、铿锵的步伐、轰隆的战车、呼啸的战机，都铭记在了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中。如果说2016年春晚的将军与士兵呢是铁骨铮铮，那么2010年春晚的我心飞翔，则是用侠骨柔情来形容。因为这个小品呢，将焦点对准了中国首批女飞行员，而且呢还讲述了一个备份飞行员的故事。当所有人飞过天安门广场时，只有备份的飞行员要独自返回。在每次大阅兵中，其实都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幕后功勋，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备份经历。当然这个小品也贡献了2016年的流行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好像很骨感。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赖伟峰的 Money Money Home。 世界有那么大，过年我要回家，亲爱的女友你在哪儿？城里有土豪趴，红包用手机发，多发几个给我妈。有脸也有才华，钱全换信用卡，我内心几乎要崩塌。如果我眼一眨，钱包自己会大，悟空一样变魔法。17年 money money home， 像悟空的魔咒，看金银财宝乖乖全交到我手。17年 money money home， 悟空的魔咒，奇葩和爸爸全都变富有。17年 money money home， 像悟空的魔咒，所有的男生女生任你挑带走。17年 money money home，悟空的魔咒，保佑我爸爸健康又长寿。红绿我都不怕，做个理财专家，钱总会越来越多大。生活总有落差，只要我不害怕，困难也都萌萌哒。好消息有一大，抢红包一大把，财运我一手全都抓。后年有新变化，钱多到没得花，请悟空施展魔法。17年 money money home， 像悟空的魔咒，看金银财宝乖乖全交到我手。17年 money money home， 悟空的魔咒，奇葩和爸爸全都变富有。17年 money money home， 像悟空的魔咒，所有的男生女生任你挑带走。17年 money money home， 悟空的魔咒，保佑我爸爸健康又长寿。 爸爸去

首歌。 五星红旗在赛场上高高的飘扬，所有人都合唱国歌时，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作为承载国家记忆的春晚，自然呢也要将这些瞬间一一的记录下来。像郎平一样传奇的运动员大多在春晚上露过面，比如棋圣聂卫平曾作为嘉宾出席，而作为飞人的刘翔则在小品里打了一回酱油。但是真正成为主角的并不多，我觉得邓亚萍应该算是其中一个。1997年世乒赛上，邓亚萍收获了女单、女双、女团三个冠军。于是呢，在1998年春晚，邓亚萍受邀登台与王涛演唱了一首《真心英雄》。怎么说呢？年轻时候的邓亚萍还真的很有明星气质呢。 可以痛，但我不要辜负了谁。可以流泪，但无法目空一切。可以心灰，但不把残缺和昨天重叠。我可以承担面对，但不给自己机会感觉。 细胞分裂，理想真心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我内心刻骨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心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应该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坚韧。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 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我内心刻骨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尖锐。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作乐，享受苦味。 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除掉我为内心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除掉我为内心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现在一起发光吧。点亮梦想放在心上，点亮天灯把它挂在天上。 Forever young， 努力向上上，未来棒棒棒。 Forever young， 就算忙忙忙，也要一起 come on。 再许一个愿望，温暖每个人的心房。唱首歌吧，和嘹亮的歌声和天灯一起飞翔。 Forever young， 努力向上上，未来棒棒棒。 Forever young， 就算忙忙忙，也要一起 come on。 是奥运年，自然的跟体育有关的元素也不少。在08年的春晚，林丹、谢杏芳、杨威等人呢，等人是参加了央视春晚配乐朗诵节目《百年圆梦》，并与陈奕迅、梁咏琪、韦唯等人合唱了歌曲《同一个梦想》。09年的更是出现了历年春晚中最豪华的体育阵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蔡振华带领50多名奥运残奥健儿出现在直播的舞台上，我相信那一幕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吧。好，接下来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歌曲之后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在下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继续分享春晚带给我们的国家记忆。我们马上回来哦。 是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一个人悠哉的很呐，控不住的心，想到哪就去哪，感觉软有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至少我很要，我很要，只要开心就好。我很要，我很要，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少我很要，我很要，只要幸福就好。我很要，我很要，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爬上月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好了，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1.22亿接近了日本全国的人口，这是2016年我国出境旅游者的规模，旅游花费呢也是高达1098亿美元。携程旅游和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是联合发布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者大数据，对全年出境游情况和游客行为进行了全面的监测，报告显示北京游客出境游是最能花钱。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照例听到一首好歌，歌名呢非常的有意思，叫大家旺旺。时段你还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明天大年三十下午的4点开始，我们将有春节特别节目，我将跟晚高峰的搭档 KK 一起呢，为大家呈现一个我们心中不一样的春节吧，一定要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哟。好了，言归正传，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分享春晚带给我们的国家记忆。上个时段呢，我们分享了航天英雄、抗战老兵，还有体育健儿们。除了他们以外呢，在春晚上还出现了火炬手、奥运志愿者的形象，而且呢，都是由小品界最高配置来演绎的。比如08年火炬手就是由赵本山、宋丹丹这对黄金搭档演绎。当然呢，这也是白云黑土系列其中的一篇，它表达了每一个中国人对于奥运的期盼。我还记得在09年小品《北京欢迎你》则是由春晚常客郭达、蔡明带来。据统计呢，北京奥运的志愿者超过了170万人，也是超过北京人口总数的1/10。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超过了70岁，这些普通人是北京奥运会的无名英雄。而《北京欢迎你》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2008年整个中国共同的声音。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孙悦的《幸福快车》，希望在这个早晨能将幸福快速地传递给你。

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韵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和小 S 的合作《恋爱达人》，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继续关注春晚留给我们的国家记忆。在春晚当中呢，除了熟悉的明星，其实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并不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舞台上。他们不是明星，也没有接受专业的训练，他们是在通道里抱着吉他唱歌的北漂歌手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任月丽，他们是草根力量的代表，我想更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吧。无论是旭日阳刚还是西单女孩，他们均是通过网络传播出现在观众视野当中的。在2010年，网络拍客呢将旭日阳刚唱歌的视频农民工版的春天里上传到了网上，一个月内转帖是超过了200万，而他们最终呢也是走上了春晚的舞台，他们呢也标志着草根歌手首次获得全面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旭日阳刚的春天里。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李可。 为什么中国观众呢一直把能不能扮丑当做一种标准用来衡量一个艺人，尤其是女艺人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演员。这个可爱到幼稚的标尺呢被广泛的使用着，比如这一次《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之后，人们又开始一次讨论范冰冰的定位。有人认为范冰冰努力学习方言，面如菜色，穿旧衣，基本上呢是完全舍弃了特写和近景，对于一个十分在意形象的女星而言，已然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当然也有坚定的反对者一如既往地认为，无论范爷做什么，你就是一个花瓶。范冰冰的身份认定问题呢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她愿意以浮夸的造型在各种红毯秀上争夺眼球，另外一方面呢又一直对于争取一个演技派的头衔孜孜不倦。这种看似分裂的精神诉求呢极少在其他演员身上看到。范冰冰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考察对象，这个出生在1981年的女星，在当下这个以鲜肉和嫩模为主要审美导向的生态系统当中，显然已经算不得年轻了。在中国演艺界，年龄几乎是一桩原罪，所以范冰冰一边维持着偶像的张扬，一边呢努力构建演技派的认可，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从她出道以来直到如今，她一直卡在一种中间的状态，一方面她所受到的浸染还是要让自己呢有着成为一个演员强烈的心理诉求，而同时呢她又是一个在商业上有先知先觉的人，很早就洞悉了在消费主义时代中成为一个艺人要远远比成为一个演员更加的重要和实际，这就造就了一种摇摆的形象。对于观众而言，更老派的观众认定她是一个坦心和花瓶，而日后呢成长起来的年轻观众对范冰冰对于演技派这个称谓的在意又表现得有些茫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范冰冰的心态就像是前一个时代的遗迹和后一个时代的练习。这个世界上或许呢有两个范冰冰，一个是在红毯上搔首弄姿，另外一个则是在李玉和王小帅的电影里郁郁寡欢。他一边呢在各种绯闻八卦之中被人猜测和揣度，一边呢几乎是算得上频率稳定又密集的接拍着一些不可能有良好票房甚至是不一定能够顺利上映的艺术电影。无论是王小帅导演的《日照重庆》里，还是导演李玉那些充满着明艳女性视角的电影当中，范冰冰接下的角色都尽量地把自己日常化甚至是底层化，除了题材本身以及导演的调教因素之外，接演这些角色呢符合范冰冰一直以来的内在诉求，她想要出演某一些留得下来的作品，进而呢来证明自己够得上真正意义上演员的称谓。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今天呢，我读到一个让我很有感触的故事。他说，父亲赶路，24小时返家，3岁的儿子在路口等待。湖南湘西的石鑫今年33岁，父母呢都已经60多岁，妻子呢2年前离婚走了，留给他一个儿子。为了养家，石鑫外出打工，一个月呢他上28天班。春节前，石鑫一路坐火车、大巴、公交车，赶路将近24个小时。他回到村里，发现3岁的儿子早已在路口等着他回家。春节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或许就是团圆。我相信在石鑫看到儿子的那一瞬间，应该是他这一年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 街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在你身边，

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